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42集。离考试还有半个小时，齐峰把书包给云建威背上，云洪洲给他鼓劲儿。 微微，放松心态考，考完爸爸带你去吃大餐。 我们宝贝这么聪明，肯定轻轻松松就考过了。 云建威对他们挥挥手。 那当然了，天这么热，爷爷奶奶早点回去，别晒着了。 哎，好好。 云建威与他们道别，随着人潮与胡文泽他们一起进了学校。考试分两天进行，半天考一科，周日下午进行面试。云建威的英语成绩常年排在年级前三，语文还不错，数学经过这一个月齐峰的补习指导，至少在云建威自己看来已有极大提升。考完三门笔试后，所有人进入面试环节，个人演讲的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云建威被分到 A 组第五名出场。面试在单独的房间，候考学生在外面的候考室等待。许多学生在等待的间隙里紧张背手里的演讲稿，云建威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安静看自己的笔记本。他没有逐字背演讲稿，只自己写了张大纲，列出面试演讲过程中的逻辑顺序与主次安排，以及一些小提示。这种方式是大爸爸教他的，如何在演讲过程中抓住考官的注意力，既不显得空白，又不太过呆板累赘。为了准备好这次面试，云建威在家人面前轮流试演讲了一番，综合各方意见修改自己的大纲，活蹦乱跳的小字儿挤满一整页纸。他还与胡文泽和戴子英一起抽空模拟了几次分高面试的小组讨论题目。为了保证模拟面试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和学术性，齐峰被迫充当外援加入小组讨论。窗外飞鸟掠过，天远云高，齐峰从书本中抬起头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试图位于居民区和风景区交界的位置，安静少人，平时来的大多是准备考学的学生和社会人士。为了鼓励小孩多看书，云洪洲特地给云建威在仕途办了张卡。虽然云建威一年也来不了两回，齐峰来了以后，这张卡就顺理成章地被给到了他的手上。周末如果齐峰有空，会过来看看书，全当放松。周日一天云建威都在考试，齐峰难得一个人在图书馆里边学习边等云建威考完试。他看时间已差不多，起身收拾东西，背上书包离开。他到分高门口的时候正好考试结束，考生们纷纷涌出校门。齐峰个头高，站在人群中找云建威。 哥哥。 云建威远远从坡上跑下来，一溜烟冲进齐峰怀里。齐峰被他撞得一趔趄，忙把他抱稳站好。正巧云洪洲开车过来接，带他俩去吃了顿丰盛的日料。吃完后齐峰还得上晚自习，云洪洲便开车把齐峰送到校区。齐峰临下车前叮嘱他弟， 下个月中考还是要好好准备啊。 知道了。 齐峰最近总时不时轻轻敲打一下云建威，提醒他中考将近，无论入围考试是否通过，这段时间还是要收敛玩心。之前为了监督弟弟学习，还让他坐在自己旁边做题，手把手指导他念书。齐峰很静，连云虹桥都评价齐峰是个难得能沉心静气的年轻人。他几乎没有发过火，做任何事都不急不躁，12分的耐心，即使遇到不喜欢的人和事，也就是置之不理，不会表现出过多讨厌的情绪。与齐峰待久了，云建威也渐渐能安静下来， 尤其是在他哥身边的时候，虽然很不情愿做题写作业，现在也不至于学着学着就跑没影儿，好歹能耐着性子把题全部写完。晚上云建为舒舒服服泡了个热水澡，趁他爸不注意，从厨房里抱出汽水和零食，嗖一下窜上楼，钻进自己的小书房，关门。他美滋滋打开空调，一边和胡文泽、赵豪他们几个人打群组电话，一边打开游戏投屏，几个人一起打联机游戏。他穿一身软绵绵的睡衣，脑袋上戴副游戏耳机，窝在靠枕里边吃零食边打游戏。赵豪最近在追一个女孩，聊起八卦，云建威想起之前遇到的事。 前两天走在路上，还碰到我哥被要电话号码，幸好我在旁边，让我给拒了。 哎呀，你这弟弟真不懂事儿，怎么能断你哥的桃花呢？ 我哥是正经的学霸，和你这种满脑子只知道谈恋爱的完全不一样，好吗？ 什么叫我只知道谈恋爱？是喜欢我的女生太多，我根本没法拒绝。 哦，赵丁哥，你可要脸吧？ 说实话，我这张脸还是比你哥要帅的吧。 两人马上吵起来了，云建威怒斥赵豪侮辱他哥的长相，赵豪大受打击，开始和云建威在游戏里掐架。胡文则懒得管他俩，把他俩扔一边自己玩去了。快十点的时候，齐峰下晚自习回到家，云洪洲在客厅看电视，见他回来说： 阿峰，帮忙去楼上看看，你弟好像还在小书房，玩的都不想睡觉了。 齐峰答应一声，上楼去找云建威。来到小书房门口敲门， 微微， 里头没动静。齐峰打开门，房间里头关着灯，投屏上的游戏界面还没退出，一闪一闪照着地毯上睡着的云建威。云建威一脚翘在靠枕上，毯子乱七八糟堆在肚子上，睡得四仰八叉。游戏手柄和耳机丢在旁边，小桌上放了一瓶喝了一半的汽水，拆开的零食袋，地毯上还有薯片碎。齐峰无奈看着这一片凌乱，抬手打开灯，走过去蹲下收拾。 微微， 齐峰一边清理地毯上的零食屑，一边叫云建威。叫了几声，云建威迷糊答应，把枕头盖到自己脸上。齐峰把桌子和地毯收拾干净，把云建威脸上的枕头拿开。云建威吃的嘴角还沾着点屑，齐峰给他擦干净嘴，把人从地毯上抱起来。 刷了牙再睡。 云建威哼哼唧唧不愿意动，歪过去把他哥抱着。 不想刷。 齐峰干脆把他从地毯上抱起来，抱进他的房里的洗浴室，把人放到地上，给他挤好牙膏牙刷塞进他手里。云建威拿着牙刷慢吞吞刷牙，刷完后晃到自己床上，自觉滚进被子。齐峰给他盖好被子，云建威握着齐峰的手指不放，小声念： 我要挨着你睡。 齐峰关上灯，坐到床上，轻轻摸云建威的脑袋，哄他睡觉。 哥哥，等你上大学了还回来看我吧。每周都回来可以吗？ 齐峰没有立刻回答，他不想骗云建威，也不想给不能达成的承诺，只能实话实说。 这个我不能保证。 云建威不说话了，齐峰忐忑，担心弟弟不高兴，又不知该如何解释。云洪洲曾挺无奈地说自家儿子老是长不大，让齐峰不要太惯着弟弟，毕竟齐峰也还是个孩子。齐峰没有刻意想如何对待云建威，或许是从小见到这个弟弟后产生的一种本能。在齐峰眼里，云建威有点像他妈妈养在院子里的朱红月季，不能被太阳暴晒，入冬前就必须搬进屋里，否则就会冻坏。 浇水施肥都要精心把控，只有在温度最适宜的春日好景里，才能开出最娇嫩美丽的花。